Hello， 大家好，我是何玉，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补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48集，奇怪的龙身。冬至写这份报告也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起码通过这些东西他就能大致了解阎诺木朵他们在这里的日常工作。上个季度办事处一共做了三件比较大的工作，一件是陆城举办国际性的会议，各国领导人参与，除了普通的安保工作，特殊层面的安保也要做好，这方面由特管局华东分局的人负责，阎诺他们三个主要是配合。第二件事是一桩跨国毒品走私案，警方请求阎诺他们协助，不过最后证实仅仅是普通人的犯罪案件，不涉及修行者。第三件事则是一名国际通缉的修行者流窜到国内来，据说身在路程，华东分局派人前来追捕，阎诺他们依旧是配合的角色，最后顺利将人抓捕归案。随着世界一体化，各国门户大开，外国同样也有修行者，这种国际型的犯罪案件只会越来越多，陆城作为沿海城市和开放港口，首当其冲，责无旁贷。木朵的提纲很简单，冬至要做的无非是将这三件事扩写，顺便肯定一下陆城办事处在上个季度里做出的贡献，以便能向上争取多一点的经费和奖金，对大家的履历升迁也有好处。但冬至却从这三件事里发现了一个共同点，没有一件事是阎诺他们主动去完成的，而总是事情发生了之后他们才被动的去配合。再结合这个办事处破旧的环境，冬至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什么。离京之前，冬至没有跟龙申打听陆城几个同事的来历，只听说特管局不是每年都像今年这样入职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的，有几年无人报考，又人手奇缺的时候，考核标准偶尔也会放宽。特管局在全国的办事处很多，但总局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每个地方都安插高手，陆城有阎诺他们三个已经算是很不错的配置了。要知道阳城也只有张冲和林俊两个人，想当初在阳城办事处，虽然张冲和林俊两个人都是半桶水，能力有限，甚至是志大才疏，但起码他们都很积极。在天元大厦的顶层，张冲甚至奋不顾身，差点就英勇牺牲了，往后旁人说出去只会夸龙虎山教出来的弟子悍不畏死，果然名不虚传。龙申也说过，作为修行者还是国家机构的修行者，首先就要有胆量和主动出击的魄力，因为就算在一个小小的办事处，那一整座城市普通民众的安危也都是他们肩上的责任。很明显阎诺他们做的还不够出色，起码没有出色到让上面青眼有加。 师傅，您今天忙吗？ 龙申看着手机上的短信，一时没有动静。这不是冬至头一回给他发这种无聊的短信了，没拜师之前也三不五十的发，拜师之后就更多了，什么吃没吃饭、睡没睡觉，有时候路上看见一朵花颜色跟别的花不一样，吃到了一道好吃的菜，对方也能打上一段文字。冬至显然也知道自己发的内容都无关紧要，也没指望龙申突然转性，短信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联系，哪怕一方不回复也能看见，只要看见就会在眼里在心里留下痕迹，日久天长静水流深。龙申闲时会回上两句，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不搭理。这条短信与以前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同，令他意外的是自己竟然会在回复与否这个细节上破天荒地迟疑了几秒。会议还在进行，他难得走神了一会儿，放下手机继续专心开会。半个小时后， 会议中场休息，他最终还是回了一条短信过去。 最近会议多，如果是修炼上的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 忙是真忙，会议也是真多，不管心里作何感想，龙身是不屑撒谎作假的。自从定下寻找石碑的大方向之后，各地分局屡屡都有报告反馈，这种如同大海捞针一般的行动，作为总指挥，总局这边随时都要调整寻找的方向。加上京城最近有一次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各国领导人会前来参加，特管局不可能闲着。冬至不知道的是，不单是龙身，整个总局的人都忙得团团转，连宗陵、张显坤这些已经处于半隐退状态的大佬也被请出山来协助一二，更不要说龙身这种还在任的副局长了。点击发送，龙身看着信息很快显示发送成功，何玉的大头忽然凑了过来。 哎，老大，你这两天怎么老盯着手机看啊？ 他一脸八卦，试图从龙身的一张八风不动的脸上看出端倪。 失恋了？ 哎，不对，你都没谈过恋爱，哪来的失恋啊？ 那是网恋了？ 不是，我说老大，您老人家不吃喝嫖赌，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但俗话说得好啊，适当的放松有助于迎接更大的压力，是不是？ 我怎么没听过这句俗话？ 哦，是一位叫做何玉的国学大师说的，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作为您亲爱的下属和同伴，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放松放松，最近的事情这么多，万一您压力太大憋坏了什么的，那我们不就是群龙无首了吗？ 那依你之见呢？ 依我之见嘛，那最好的呢就是来玩会游戏，您那个满级的号借我玩玩，我的号呢借给你，咱们俩交换一下，那让你也体会体会练级打装备的乐趣，你看怎么样啊？ 好啊。 何玉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不可思议道： 哎，你答应了？ 借你一小时，抵本月奖金的10%。 你怎么不去抢劫呀？ 龙身扭头看他，何玉赶紧捂嘴巴跑开了，生怕月底奖金因为顶撞领导被打击报复。 你发现没有，老大有点奇怪。 休息的间隙，终于一趴在会议桌上，趁机打瞌睡。冷不防的，何玉一肘子拐过来，把他给弄醒了。 啊，啥？ 钟于一睁着朦胧的睡眼回望。 以往他看手机从来不会超过5秒，但是这次足足看了8-9秒。以老大的性子，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钟于一不明白，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看一条消息都要5分钟才看完。老大比我快多了。 我跟你没法说，你继续睡去吧。你 何玉露出我智慧超群奈何尔等凡人不懂的表情，懒得跟他多说，挥挥手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溜到外头玩游戏了。趁会议还没开始，赶紧再玩一会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他升级呀。一下午很快过去，冬至的效率很不错，报告将近完成，只需要再斟酌一下开头结尾的用词就好了。这间房子虽然老旧，但光线不错，窗外的叶子在窗面映下斑驳的影子，摇曳不定，如同年轻人蠢蠢欲动的心。南方沿海几乎没有秋天，直接从夏天就跨到了冬天，这会儿街道上还是一大片的短袖，室内的老旧空调也呼呼运转，发出无法忽视的噪音。冬至停下打字的动作，伸了个懒腰，打算今天在酒店多住一晚，明天再去找房子。他原想给龙山打个电话，手指在通讯录上转了个方向，他转而拨打了严诺的号码。 电话很快接通，严诺还是那个风风火火不耐烦的声音。 喂，什么事儿啊？ 严哥，你们那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现在没什么事儿，可以过去。 没什么事你就歇着吧，这边人挺多的，暂时不用你，你有心了自己去玩吧。 说罢也没等他回应就挂了电话。什么叫自己去玩吧？冬至简直无语了，但对方摆明不想让自己参与，连在哪里都不肯告知。冬至也知道每到一处新人都是最不受欢迎的，什么也不会，什么都要问，不熟悉情况还常常出状况。换作以前他在游戏公司工作的时候，也不喜欢带新人，说清了对方听不懂，语气重了指不定还会让人怀恨在心。但当自己变成那个处处被讨厌防备的新人时，这感受就不是那么愉快了。没有心情再给报告收尾了，冬至关掉了文档，打算明天再弄。他转而打开了社交网站，自己这几天没来得及更新漫画连载，账号上的新一条信息还是前几天的，底下已经有了上千条的留言，大部分是没什么营养的，无非是说喜欢、很忙、期待后续等等，但其中有一条却吸引住了冬至的视线。这条留言说，漫画里的故事都很惊心动魄，表示自己现在经营一间旅馆是亲戚留给他的，旅馆也经常碰见怪事，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游客都曾遇到过，但旅馆的生意却一直都很好，好到他自己都觉得很神奇。这条留言的评论还不少，大家嘻嘻哈哈，有的开玩笑，有的觉得他在信口胡诌，还有的说旅馆闹鬼，建议他放些镇邪的东西。这样的评论冬至以前也见过不少，子不语怪力乱神，但越是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怪事，许多人就越感兴趣。互联网的发达让这些信息互动更加快捷，冬至的漫画连载属于都市玄幻灵异的类型，底下自然而然就聚集了这样一些读者。不过这个读者说的有鼻子有眼，不像是胡编乱造，而且他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在哪里，但从描述来看，冬至有种直觉，对方说的应该就是路程。 好了，这一集结束了。啊，你说什么？还没听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我们下集见。